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尽管在刚刚杀死他的时候，自己已经吸收了他尸体中绝大部分能量，但却依旧有所剩余。再加上深海魔鲸王的肉体又达到了接近神的程度，让这些魔魂大白鲨吃掉一些，对他们本身的进化有着巨大的好处。完全可以想象，经此一役之后，魔魂大白鲨群整体实力必定会大幅度提升，小白甚至也有可能超脱十万年魂兽的年龄限制，成为大海之中真正的霸主。不过，小白对于深海魔鲸王的头部保护得非常好，被吃掉的只是他的骨肉而已。99级的魂力全力爆发，不需任何魂技，完全凭借力量加上魂力对海神三叉戟的注入，锋利的主刃直奔深海魔鲸王头部插去。 从侧面，小心一点。 唐三在空中点了点头，海神三叉戟微微一侧，从深海魔鲸王鱼鳃的部位插了进去。这本来就是深海魔鲸王身体中比较脆弱的部分，此时又失去了能量保护，海神三叉戟轻松地插入其中，发出扑的一声轻响。唐三手腕转动，身体在空中横飞，就从破入的位置硬生生地划开了深海魔鲸王的头部。出乎意料的是，唐三原本想象中应该出现的腥臭味道并没有出现，反而是一股馥郁浓烈的香气从破口处奔涌而出。距离最近的他也不禁大力地嗅了几下，顿时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海上的魔魂大白鲨此时都停止了他们的动作，不再犹豫，同时朝着这个方向看过来，甚至连小白的眼中也流露出了几分渴望的光芒。海神三叉戟向上一翻，深海魔鲸王的头壳被掀了起来，顿时金色的光芒充斥在海面上。要知道，这深海魔鲸王的身躯极其庞大，它的头部就足有十几平方米，掀开头壳，顿时露出了里面的鲸脑。鲸鱼的体积虽大，但脑子却很小，哪怕是深海魔鲸王这样强横的存在也不例外，大脑的限制也是他精神力不如唐三的重要原因。此时那十几平米的头壳掀开之后，露出的大脑还不到一平方米，但是那馥郁的香气正是从这不到一平方米的鲸脑中传出的。他的鲸脑呈现为纯正的金色，看上去是膏状的，就像是融化了的黄金一般，浓浓的香气极为诱人。而在那鲸脑正中的位置，一颗拳头大小、通体散发着紫金色的珠子静静地躺在那儿。尽管鲸脑已经很吸引人了，但是看到这珠子，唐三的目光却再也移不开了。在他杀死暗魔邪神虎的时候，也曾看到一颗珠子，那颗珠子是三色的，但体积和这一颗相比就小了许多。唯一不同的是，暗魔邪神虎所画的那颗珠子上灵性更足，眼前这颗看上去倒像是死物，可是要论蕴含的能量，那这颗就庞大的多了。只是用眼睛一看，唐三就发现这绝对是天才地宝。 十万年以上的海魂兽脑部都会进化成为一种特殊的药材，这种药材对于任何生物来说都是极其大补的，而且蕴含庞大的能量，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这深海魔鲸王修炼百万年，他的鲸脑自然是好东西，至于怎么用就看你的了。你杀了他，这是你应得的，也不怕告诉你，当初你帮我们杀了邪魔虎鲸王之后，我就悄悄把邪魔虎鲸王的鲸脑吃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自私？ 嘿，这有什么，我当你是朋友，更何况当初我已经获得了最大的好处，邪魔虎鲸王的魂环和魂骨还都被我吸收了呢，别说是那块鲸脑，就算是眼前这块，你想要的话也可以拿走。 真的？ 怎么，我有说话不算过吗？ 算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东西还是你自己留着吧，我不能要。倒不是我和你客气，只是最近我吸收的能量太多了，已经足够令我的修为再上一个台阶了。贪多嚼不烂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你说好吧，你接下来还要去传承海神神奇，有了它，说不定能够帮你度过最后一关的难题。 那枚珠子是什么？是从深海魔晶王脑子里长出来的东西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有可能到了百万年级别的修为才会出现这种东西吧。不过现在想来，应该是深海魔晶王多年修炼，吸收天地灵气凝聚而成的，肯定是件宝物了。你把它镶嵌在武器上，说不定就能炼制出神器。 听了小白的话，唐三不禁心中一动，看向手中海神三叉戟上那个菱形空洞，扭头向伙伴们看去。 跟我们你还客气什么？就算这些东西对我们有用，也等我们到了海神岛再说吧。波塞西前辈一定比我们更了解这些东西，你赶快收起来，我们好出发了。 唐三点了点头，摘下了腰间的如意百宝囊，盛放这种药材类的东西还是如意百宝囊最合适。不过这精脑太多，他可没有这么大的容器，只能在如意百宝囊中空出一片地方，先将其放进去再说。右手虚抓，一层淡淡的蓝金色光芒密布在唐三的指掌之间，强大的吸力凌空射去，先飞出的就是那颗晶珠。唐三将它接了下来，浓郁的香气令他大脑一清，深深地吸了几口，说不出的舒服。晶珠入手温软，就像是一颗鸡蛋黄似的，只不过要大了许多。触感虽然很温软，可实际上晶珠表面的那层皮还是十分坚韧的，想要将其破开绝不容易。而且唐三隐约感觉到，这温软的晶珠内并不是液体，而是胶质的。没有仔细的查看，唐三先将晶珠收入了如意百宝囊之中，然后手掌中吸力大放，控鹤擒龙用出。隐约中，唐三身上释放出的蓝金色光芒流转到手臂上，淡淡的龙吟响起，就像是一条龙生长在他手臂上，做出长鲸吸水之势。那浆状的晶脑顿时像是一条金色的条状物被吸了出来，直接收到了如意百宝囊之内。猎杀深海魔晶是痛苦的，但收获也同样是巨大的。但是那级别未知的魂环和强大的躯干魂骨，就令唐三的实力再次上升了一个台阶。 我们走吧。 小白从唐三身边掠过，落在他身前的水面上。唐三微微一笑，腾身而起，同时右手一挥，一根蓝萤黄缠绕在小五腰间，将自己的爱人带了过来，和他一同落在小白背上。那几头被唐三用吞噬金丝注入了深海魔晶王能量的魔魂大白鲨也纷纷承托起史莱克七怪其他人，同时加速朝着海神岛的方向游动。小五倚靠在唐三怀中，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静静地搂着他的腰。他的安静令唐三觉得有些奇怪，这和以往的小五似乎有些不同。 小五，你怎么了？生气了吗？我也不想冒险，可你知道我…… 不，我没生气。哥，我知道的，你也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如果你不强大起来，又如何应对那些强大的敌人呢？我只是恨我自己帮不上你。 谁说你帮不上我？你只要在我身边，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助。只有看到你，我的心才不会迷茫，我所做的一切才更有意义。每当我想到眼前这一切危难过去之后，就能和我最爱的小五在一起过上平静的生活，我心中就充满了幸福的感觉。也正是这份幸福一直激励着我，在我被千仞雪追杀的时候，我脑海中想到的都是你。我时刻告诉自己，不论如何我也要活下去，为了我的小五活下去。我绝不能再让你伤心难过了。要是没有这份执念，我未必能坚持活着回来见你们。 哥， 都是我不好。你复活之后，我都没有什么时间能陪陪你。小五，你知道吗？我真的好想娶你，用大陆上最隆重的婚礼娶你做我的新娘。你记住，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不用太久，等我们击溃武魂帝国，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我的妻子。以后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伴你，好不好？到了那时候，你再给我生几个孩子，你喜欢哪里，我们就住在哪里。 受不了你们，这还有我在呢， 你们能不能别那么肉麻？ 小白的身体微微的晃动了一下，不过他眼眸之中流露出的却是羡慕。唐三微笑不语，小五的俏脸却羞得通红，将头埋入唐三怀中。他那娇俏的样子美艳得不可方物，看得唐三不禁有些痴了。经过魔魂大白鲨们全力的游动，从深海魔鲸王所在的海域到达海神岛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再次看到那碧海银沙，史莱克七怪众人都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史莱克七怪的实力都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不说达到了巅峰绝世斗罗99级的唐三，其他人的魂力也都在吸收深海魔鲸王的能量后有了极大的进步。按照等级来计算，戴沐白的等级提升的最少，但那是因为他自身的修为是除了唐三以外最高的，此时他已经达到了88级，距离封号斗罗已经非常近了。以他的天赋，如果正常修炼，不出五年一定能够晋升为一名年轻的封号斗罗。虽然不像唐三那么变态，但现在的戴沐白还没到30岁。奥斯卡因为身体原因吸收的能量较少，但他的魂力也有了一定的进步，达到了85级。作为一名食物系魂师，能够达到这种级别已经是极其恐怖的了。奥斯卡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为史无前例的食物系封号斗罗，到了那时一定能够拥有更强大的封号斗罗级香肠。只是他心中祈祷千万不要再来个什么老子有根毛毛虫这样的魂咒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